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所以呢，时间呢个呢係好特殊嘅呢，同空间唔同呢，就係话如果你将佢睇成，即係当然啦，真真正正提出呢个讲法嘅呢，即係亦都建立喺一个坚实嘅科学基础上呢，都係去到二十世纪初，即係愛因斯坦嘅光熱相對論，應該是合熱相對論先啦，咁同埋當時有個即係羅倫斯嘅科學家提出，就係話仲有一個敏可夫斯基，應該係 Minkowski 就提出時間作為第四個導向。咁即係我哋呢個宇宙呢，其實唔係三度空間，其實係四度嘅，不過第四度就唔係空間，就係時間。咁所以呢，真真正正嗰、那個即係最根本嘅宇宙嘅實體呢，就係時空，我哋英文叫做 Space Time， 或者佢哋叫做時空連續體Space Time Continuum 咁樣。咁所以佢即係相對論呢，好明顯係建基於呢個最根本嘅概念。咁如果下一集或者再下一集呢，我就會即係嘗試真係講解相對論入面嘅時空觀。咁但今日呢，我哋就唔好咁快講到嗰度住，我哋就講返科幻係啦。咁科幻呢，即係人類以佢一個非常之粗淺嘅一個直觀嘅睇法，對時間旅行點樣睇呢？咁我好記得呢，其實我細個嗰陣時對時間旅行嘅認識呢，就同 Jeffy 有少少唔同。因為嗰陣時我都話就叮當呢，其實就未係咁流行，嗰陣時我少睇。咁我反而呢，就電視應該嗰陣時都好似係無線㗎，好似即係佢開台冇耐，但係就有一個片集，即係美國嘅片集啦，就叫做時光隧道。就咁叫 Time Tunnel。咁每一集囉，即係其實係兩個主角，即係都係男士嚟嘅兩個男主角。咁樣呢，就背後呢，即係每一集乜開場嘅時期呢，個音樂我唔好記得啦，即係通常我好多啲劇集我啲音樂都好記得嘅，咁呢個可能都係麻麻地，我即係印象唔深刻。咁但係呢，就係好簡單嘅，個背脊後面呢，就嗰、那個即係用啲特技啦，當時冇電腦啦，但係黑房啦，就係一個圈一個圈一個圈咁樣，一個黑圈一個白圈，一個黑圈一個白圈咁樣，越嚟越大咁樣，即係一個類似同心圓但係又橢圓形嘅咁樣呢，咁就眨下眨下整啲特技呢，咁當係時光隧道啦，即係嗰個就係時光隧道啦。咁故事呢，就係講即係人類未來就發明咗時光隧道，咁就唔知呢兩個男主角呢，就成日要執行好多任務㗎，返去唔知點樣㗎。咁純粹係啲娛樂性嘅嘢呀，咁但係呢，我就已經即係好有趣味啦，覺得。咁當然呢，當時我都講過呢，其實1966年呢，就美國已經開始拍呢個星空奇遇呢個片集 Star Trek 啦，冒險號啊、葛克隊長啊、冼博啊、詹爾朵嗰個啦。咁但係呢，我諗我第一次喺香港睇就69年啦，即係遲幾年先啦。69年咁上下香港睇呢，其實佢間中呢都有啲係講時間旅行嘅。我好記得其中有一集呢仲有趣，就講到葛克隊長 Captain Kirk 同埋 Spock 呢，最佳拍檔呢，就唔知因咩事就返到去地球嘅20世紀30年代，就係、是、芝加哥嘅黑幫嘅時代，嗰、那個卡幫嗰啲咁嘅年代，嗰兩個人呢仲要穿晒嗰啲咁嘅大褸，戴晒個尖帽呢，就好似扮咗當時嘅黑社會咁樣嘅。咁當然佢亦都入面呢已經帶出一個概念啦，就係、是、我哋唔能夠隨便擾亂呢個歷史，如果唔係呢好大件事嘅。咁所以我細個都有呢個概念。咁但我好記得呢，真真正正對呢個時間悖論呢印象好深刻嘅呢，就係、是、要去到預科。咁73年入黃隱讀預科啦，讀到75年又入 Hong Kong U 啦。咁73至75年呢，當時最美好嘅回憶就逢禮拜五呢夜晚黑返咗屋企食飯啦，但係我就行返去黃隱書院呢，就喺個天台度睇星，因為嗰個呢就叫天文學家之夜，就是、由廖慶齊先生一手創辦嘅。即係個會又係由阿廖生創辦，咁啊逢禮拜五就睇星啦，喺天台咧，亦都係一個優良傳統，由佢創辦。佢嗰間房就唔係叫做天文學會房，叫做天文學家之房，犀利咧 ，Astronomer's Room。咁啊嗰個聚會咧，逢禮拜五晚咧就叫做天文學家之夜，就叫做 Astronomer's Night。啊咁樣咧，我就哇個個禮拜咧，其實就好渴望禮拜五到啦。咁禮拜五咧放學翻屋企食完飯，哇就即係。就會行返學校，就同啲天文嘅同好呢就一齊睇星。咁但係唔係晚晚都好彩睇到星㗎嘛。咁當然而家更加唔使睇啦，因為個光害咁嚴重啊，即係圍院啦，同埋周圍嗰啲光管招牌啦，高樓大廈。咁但係唔好忘記，我而家係講緊係40幾年前。 咁嗰陣時咧就真係比較好少少嘅，都睇到下星。咁但係個天公未必一定做美噶嘛，咁我隨時烏雲密布噶嘛，烏雲密布睇唔到星，睇唔到星咧，我哋就喺度傾偈。不過嗰時就唔興叫吹水嘅，即係今日叫就即係一定係叫吹水啦，即係吹水啦。吹水我好記得，其中有個同學咧，佢好中意諗呢啲咁嘅邏輯撥論啊，呢啲咁嘅嘢。咁佢講咗呢個古仔，所謂古仔咧，我就即係第一次我印象深刻，就知道時間旅程嗰個撥論。佢就話假設有一個科學家，天才科學家，佢就研究一副嘅時光機器，能夠作時間旅行嘅。 嗯。 咁樣咧，但係佢就卒之研製成功啦，咁就要試驗。咁試驗嘅時期咧，於是佢就好啦，唔好去咁遠啦，去聽日睇下先啦，咁啊。 嗯。 因為就坐架時光機教咗聽日，咁佢一過咗之後搭出嚟，咁喺翻自己個屋企啦，個實驗室啦，咁啊，聽日之後原來咁，即係其實冇乜轉變啦，應該。咁但係咧，佢竟然咧就行出後花園睇，後花園嗰度咧竟然咧就擺咗個即係人像，即係半身像喺度，下面就寫住咧就係話紀念呢個偉大嘅乜乜科學家，就咧就發明咗呢個時光機，仲進行咗第一次嘅時間旅行嗰個。咁佢就哇，即係見到咯咁樣嘅即係石像啦。佢好開心啦。佢話：哇，原來我真係成名啦嚇。好啦。咁但係佢回心一想 ，Jeffy， 佢話諗，佢話但我琴日先至係成功嚇、啊，可能甚至可能係下晝都唔定啦。佢話點可能會咁快 一日之 一日之內能夠樹立咗咁樣嘅石像？你要挑到咁嘅石像啊，挑埋嗰個紀念牌咁樣樣，乜趕唔切嘅喎？照計咁。咁但係諗下唔係喎，但係呢個我係去咗聽日㗎嘛，呢個係個真實嚟㗎嘛。咁、但係呢佢所以一方面佢又信應該係真實，但一方面呢佢又擔心趕唔切。咁、你會點做呢？ 咁佢就我估個古仔都係呢，返返轉頭又係去返之前嗰度準備定㗎啦。咁之後就影響咗過去嘅結果。 差唔多啦。但係當時我個朋友就咁講嘅，嗰、那個同學仔其實低我一兩年班添嘅，叫李錦華，不過冇見好多好幾十年啦。當時佢咁講，佢話呢個科學家咧情急自生。佢話：，嘿，好簡單啫，為咗保證，即係聽日係真係會有個咁嘅像喺我花園，我而家攞定翻去咪得咯。冇錯。於是咧，佢就將呢個石像，即係個半身像啦，即係都重重地嘅。但佢就抬咗嚟攬住佢，翻翻個時光機。於是咧就翻翻去琴日，即係原先嗰日。咁然後攞出嚟啦，好彩有啫 。 好彩有啦，咁啊聽日一定啲人嚟慶祝。咁我而家宣布公告天下，啲人嚟慶祝嘅時期咧，呢個像就整好個像啦，咁樣係嘛？咁但係於是咧，我呢個同學阿李錦華咧就問啦。佢話：咁，但係大家有冇諗下呢個像其實邊個做嘅咧？ 哦，哇，同 係幾時做 真係有啲似喎。 咪 exactly 一樣啦，就係一樣啦。其實任何同時間旅行有關嘅古仔咧，都牽涉到呢、這個，就係、是、我哋叫做因果撥論、即係又叫時間旅行撥論啦、就 time travel paradox、但係當然你頭先都講咗啦。其實最典型嘅咧，即係好多人提出，即係時間旅行咧，係科幻小説嘅題材入面咧，係最唔科學嘅一個，亦都最冇可能實現嘅一個，因為佢係違反咗我哋呢個宇宙入面一條最根本、最根本嘅定律。呢條定律甚至唔係咩物理、化學、生物嘅定律，而係一個即係事物嘅最根本嘅定律，就係因果律啦 ，causality 啊，就係 law of causality， 或者咁叫 causality， 就係 cause and effect， 就係因。同果之間的關係，咁你果冇可能先於因噶嘛，係嘛？因為你有因先有果嘛。好啦，咁所以頭先咧嗰啲因果就亂曬龍啦。咁當然頭先亦都講過一個啦，就係叫做祖父啦、叫祖父撥論啦。其實又唔理曾祖父得乜都得。咁有啲人就話，即係走翻去殺咗個阿爸咁，啲人哎呀真係好咩啦，視父唔係幾好啊，即係唉大逆不道啊、不如我哋隔一代咧個心好過意嚟嘅，呢啲都係自我安慰嘅啫。所以有啲人就話。如果我翻翻去我祖父嘅童年，就喺佢細蚊仔嗰陣時候就殺咗佢。咁我祖父根本都已經不能夠長大成人，就何來有我老豆咧？咁既然呢個世界冇我老豆，又何來會有我咧？咁如果既然冇我，我又點可能翻翻到去殺咗佢咧？佢你諗極都唔明喎。 係喎， 係嘛？咁當然亦都簡單啲，亦都唔使噶。我翻翻去琴日殺咗琴日嘅李偉財。 咪即係一樣囉，即係其實一樣咋嘛，即係你唔使唔轉折嘅，即係你返去殺咗個曾祖父就得，你返去殺咗琴日嘅李偉才都得，即係我返去琴日殺咗琴日嘅李偉才，咁你諗極都諗唔通㗎喎，咁你殺到定殺唔到呢，係咪咁殺到嘅後果係點，殺唔到嘅後果係點呢，咁唔通呀，咁所以呢個呢就是、違反因果律㗎嘛，咁但係當然亦都有好多人呢就係、是、我哋唔好咁認真啦，我哋係純粹為趣味啦，咁趣味呢其實最好就咩呢，就係話因為我今日我已經知道譬如琴日賽馬，我今日已經知道曬個賽果啦嘛，係咪咁我最好就係返返去琴日即係未截止，即係落呢個馬攬嘅時期 投注之前 投注，嘩投注嗰個最冷嗰、那個即係我知佢後嚟爆冷嘅，咁我咪發達囉，係咪咁，所以我哋都有句俗語啦，能知聽日事就富貴萬千年，係咪咁呢個係人都知啦，嘩我知道即係、啊、跟住呢今日個股票邊一隻升到砰砰聲嘅，我返返去琴日就買咗嗰隻股票，咁我今日賺大錢啦，係咪咁，所以呢即係呢樣嘢學你話齋，一個可能就係話啊最好就係、是唔好咁大意唔見咗個 game boy 啦，咁你呢啲係好卑微 好細個 當然呢當時就係個天掉落嚟啦，咁但係啲人呢啊大茶飯嘅呢就係、是、嘩我返去買咩邊隻股票啊，或者買邊個買邊隻馬咁樣呢，我就發達達啦，咁呢個就係時間旅行呢就係、是、非常之吸引人嘅地方，係咪咁，但係呢即使我哋一早已經講咗啦，叫做事先聲明啊，事先張揚就係、是、時間旅行呢，因為佢違反因果律呢，其實呢個可能性呢係極低嘅，當然我哋遲啲會探討呢有唔同嘅角度嚟睇時間旅行嗰個所謂可行性，咁但係暫時呢我哋返返到去所謂人嘅天馬行空嘅想像啦，即係喺小說創作入面嘅時間旅行係點呢，咁頭先都講過譬如叮當已經有好多時都講啦，我好記得，如果我有冇記錯啦 ，Jeffrey 你講， 好啊。 其實大雄我記得咧，佢成日都想去未來睇下咧，究竟佢同阿正義啊， 係咪結咗婚？ 係啊，你記唔記得？我有啲印象啊，係咪啊？佢就係其實我追唔追到阿正義咧？正義將來會唔會係我老婆咧？佢試過幾次，成日要求阿叮當 帶佢睇嘅， 係啊，帶佢去睇嘅。但係最後結果點咧？我都唔係好記得嘅，即係都係唔係如願以償嘅，真係好唔記得咗啦嚇，幾有趣啊嗱。嗱咁呢個咧就去未來。呢個就係未來，咁但係講過去呢，咁就要講啦，就其實最早作為一個科幻小說呢談論時間旅行嘅呢就應該都係威爾斯，咁大家知啦，就係寫嗰個火星人侵略地球啊，同埋呢個隱形人啊嗰個啦，咁佢寫過一本好出名叫時間機器啊 Time Machine， 就係1895年寫嘅，咁樣呢，但係如果你話我哋唔好咁執著係講科幻嘅話呢，就有啲小說創作比佢更早啦，但嗰啲就真係唔係用科學嘅角度啦，即係純粹係一啲可以話係一個幻想啊，即係玄學啊咁樣啦，咁有幾個都好出名嘅，就其中就係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呢，其實大家都真係家傳户曉耳熟能詳，有個拍過電影又拍過卡通片又舞台劇乜都有㗎啦，就係嗰度叫聖誕述異啊，咁英文呢就原名就叫做 A Christmas Carol， 咁你知 Carol 即係報佳音嘛、Christmas Carol 即係通常聖誕報佳音，咁但係呢我啱今日呢就查資料上去維基百科就激動我死死下，咁呢啲梗係唔知係台灣人譯，佢竟然 A Christmas Carol 呢我哋譯到聖誕述異好好聽啊，係咪、但係維基百科個中文呢佢叫做小氣財神，咁難聽啊，佢其實大家可能有讀過啦、如果你小學或者中學讀過，咁狄更斯就係講下當其時應該都係19世紀嗰陣時呢，佢1843年嘅呢本小說，咁就有個財主老大好孤寒嘅好刻薄嘅，就叫做史高治嘛 Scrooge， 咁樣但係呢佢就臨聖誕未到之前呢佢瞓覺發夢呢就竟然見到幾隻鬼，或者叫聖誕幽靈，咁原來一隻呢就係、是過去聖誕嘅鬼，一隻就係現今聖誕嘅鬼，一隻就係未來聖誕嘅鬼，就帶佢睇過去嘅嘢、而家嘅嘢同未來嘅嘢，咁令到佢睇完之後先知道原來自己呢係咁刻薄，係對啲人咁差，咁都係後嚟佢醒咗之後呢成個人改變曬啊，就於是對啲人呢非常之好，特別對啲下屬啊咁樣，咁大結局即係歡喜收場嘅，咁呢個就係 Christmas Carol， 咁但係當然中間佢嗰個咧就即係嗰個鬼帶佢去過去睇下點樣，對未來睇下點咧。咁呢個就唔係科幻啦，係嘛？咁但係即係都有意思嘅，即係佢都用咗時間旅行呢個概念。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咧嚇，即係下一集介紹更多嘅時間旅行嘅科幻小説。